我跟你说了，你只要出去你就被强奸了。我告诉他你用什么强奸了。 他如果他真的要做的话，他说不定也不需要花到钱呢、啊。可能那些网友就会，以我现在是成人的思维来说，我就已经觉 到 得很 底 不 要怎 舒 么 服 跟 了。 女儿相处啊？如果是儿子的话嘞？ 儿子的话就让他去死。欢迎来到万磁王，我是主持人田山竹。 我是榴莲。 那这是一个由一个词开启一整集话题的聊天性节目哦。那今天我们的万磁是网友。 网友， 今天我们想要来讨论一下关于网友这件事情。 好， 那第一个我们想要先来聊一下，就是榴莲， 嘿， 今天如果你的女儿要见网友，你会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他还跟我住在一起，我应该就不会让他见网友。 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人设，高中还是国中生比较好？ 哦，对啊，我就应该说他大学，我觉得大学 不 他 要， 怎么样 大 都要 学不在我们的考虑范 对， 围 都应 内。 该离开我。可 对， 是， 国中或者高中。 对，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他还国中的话，他如果敢见网友，那可能就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惩罚。我好贱哦，我好像我爸妈，天哪！ 那我们的，所以我们人设就是选国中。国三，大概国三，因为现在路上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国三的女生，大家都很沉迷手游。那通常我们这边指的见网友，比较不会像是交友软体上面约炮那种，那个比较属于大学的范围。如果是国中，比较可能会见到网友的情况下，就是他们玩了一些手游，在手游上面认识一些朋友，然后可能这些网友会约出来见面。那有好的情况，也有不好的情况。好的情况就像是，如果你加入一些工会，这工会就是游戏里面的工会，它里面的成分可能会有一些是宅男，就是喜欢玩游戏的宅男，也有可能是一些在家里玩游戏的家庭主妇。然后大家在网络上聊得很来，所以就想说，那我们来办一个大型聚会，大家一起出来见面。这种情况见网友，山竹个人觉得是还蛮 OK 的啦。 可是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就先撇除我长大，当我真的有小孩之后，他们当到时候的性教育会比我们进步一点。但是，如果说他18岁，他你知道他年纪还那么小，他去见网友，他的风险真的太高了。而且只要一他的他只要有一点点的危险或者危机发生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保护他。可是而且只要有一点点，那一辈子都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创伤而感到不快乐，所以我宁可他就是暂时的觉得我管太多。 我们会来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天山竹跟榴莲在吃晚餐的时候，在旁边的桌子就有几个女生，看起来像是国高中生，年纪还算轻的样子，就是有在玩手游。然后那边的几个男生看起来就比较像，至少是大学年纪以上的，比较属于成人类型的男生，就觉得他们这样子的组合一起去一个地方吃饭，感觉有一点点。组合有点奇怪，可是山竹当下就是有先跟刘云做一些比较良好的解读，他们可能是感情比较好的堂兄弟姐妹，因为山竹自己也会跟自己的堂兄弟姐妹一起，像年龄差距是这样子的组合一起出去用餐、吃饭这一些。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衍生到讨论，就是说自己的女儿要见网友，山竹会觉得说要先跟她讲好一些风险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比 可 较 是我 担 觉得应 心。 该要说，就算你今天已经跟他讲好所有的风险，然后他一样决定去了，好完蛋，他真的被强暴回来，你要怎么样陪伴他一辈子？ 可是，如果他偷偷去见，不是更惨吗？ 他偷偷去，可是他怎么样偷偷去见你？你到底你做父母的失责到什么程度？你的小孩可以偷偷去见网友？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高中以前的孩子，如果你在。你有你你，他生活有一个小时，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完整的一个小时，你就是失败的父母亲啊！ 可是 你 如 凭 果， 什么一个小时不知道在哪里？ 可是如果你每一个小时都知道他哪里，那你就是管太严的父母亲。 我不觉得啊， 一个小时可以发生事情太多了。 可是榴莲，你自己就是那个常常消失在你的父母的视线里面的人欸。 可是我觉得， 你以为你自己去做一些比较好的事情，那你父母就是不失职吗？他们还是不知道你去哪里啊？ 我没有算不失职啊。That's not what I say。 可是我觉得，这就要回到说，可能你要先跟自己孩子建立出一个信任感，就是让他不会想要背着你去做一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 可是我就说，有的事情不是说他想做，而是他不见得需要想做，他可能就会被做，这不是最危险的吗？ 所以就是一开始就要跟他沟通，希望说是 跟他沟通不能够防范那些跟他交往、跟他见面的网友不会对他是做出什么事吧？ 那你是不打算跟他沟通这件事吗？ 我会跟他沟通，但是我一定会禁止，然后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他不准做，然后如果他要做的话，我绝对不会给他半毛钱，类似用任何一种钳制他出门的方法。 可如果他真的要做的话，他说不定也不需要花到钱啊，可能那些网友就会。 所以啊， 我 就说你怎么可以？你身为父母亲，怎么可以一个小时不知道在哪里呢？ 可是那如果他跟朋友出去的话，你就知道他跟朋友出去。 他跟朋友出去的话， 你会打电话去查情吗？ 我会打电话去查情，我会要求他们一个小时报备。 我希望我不要有你这样的父母。 可是我说那好，那可是我这就看你要冒多少风险嘛。那他今天如果上大学了，他今天做好他，而且我说实在的话，我会觉得他只要越知道怎么样，避免跟危险分子，或者说实在，他只要察觉到危险，他有办法离开就的时候就可以。比方说他大学的时候，我会希望他可能有自己有驾照啊，然后有更多的选择，他可以什么时候决定离开，而不需要什么东西仰赖他的刚认识的朋友，那个时候可能可以。真的好严肃的节目， 我也觉得很严肃，而且你好凶，我不想要你有你这样子的爸妈，我觉得会很不开心，我一定会背着你偷偷出去。然后 他要怎么样？可是你要怎么样？ 他去补习啊，他补习，他说翘课啊，你 不会让小孩补习啊？ 你只有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打电话去查情，可是时间一久，你可能就忘记要查情这件事情，你可能。他想要出去，他因为想出100万种方法啊。如果他真的被网友魅惑的话，不过呢，要怎么样安全的见网友，我们等一下在接下来还会再做一个讨论。我现在想要先跟榴莲来聊聊看，自己第一次初见网友的经验。我想听听看榴莲的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验。 可是我觉得刚才那个话题还没有讲完。我觉得小女孩子去见网友真的是很紧张欸。 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值得紧张，可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防范啊，我觉得 你不能防范。我就要做到最多的防好，那你说你到底要怎么做？ 就是我只能请他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见网友，我希望你可以让我知道他们是谁。那你们见面的话，要在一个人很多的地方，然后不要坐人家的车啊，然后食物离开时间就不要再吃啊，这一些。 好可怕哦。 如果有女生会更好，就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嘛，总好过你跟他就是一堆规范之后他偷偷去见。 我可能会用一种很暴露法的方式来跟他讲，反正就是要跟他讲各种男生或是其他的物理上的体能比他好的人可以对他做任何事情，比方说他可能会被用手指啊，被奸物侵犯啊，给他看一些威胁很厉害的社会新闻啊，然后跟他说，男生如果就是在外面的时候，他可能3-4个小时前洗澡，可是其实他只要尿尿一两次，他自己就很臭。就是跟他讲一些 detail， 然后造成女生子宫颈癌很多时候是因为男生的包皮垢， 就是有点走一个恐吓诉求的一种感觉啦。 就是跟他说，可是我就觉得这些招式是要最后才使用。 可我觉得这些招式其实是蛮有必要的。 他以后都会对男生就是性冷感，我也不希望这样。 对啊，我没有，我是觉得适当的是好的啦。你让他知道有这些可能性，他说不定会提高自己的警觉心。 是我应该会很认真的，就是先准备好一个剧本，因为实在太需要紧张的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不然的话我可能就变成…… 我跟你说啦，你只要出去你就被强奸啦，我告诉他们用什么强奸啦，我 可能就走这个路线讲话，超变态。 我觉得你走这个路线讲话没有比较好，就是 对啊， 你保护了他。不被别人侵犯，可是你可能造成他对于跟异性相处上面会有一些心理障碍。 哦，好痛苦哦。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做的太严重、太夸张，我觉得这样子不一定是比较好的。 好紧张哦。 对啊，我跟你聊一聊，我也觉得这样子，如果我是你的女儿，我需要这样子跟你相处，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现在是成人的思维来说，我就已经觉得很不舒服。 到底要怎么跟女儿相处啊？如果是儿子的话嘞？ 儿子的话就让他去死吧，没有啦，撤撤撤撤撤。 啊，可是我觉得儿子我应该也会不会让。 儿子的话，我们是要培养他不要对别人动歪念。 万一我们的儿子跟他也是有一些柔弱的一面呢？ 就是其实儿子也是很危险，也是需要跟他们建立说，他们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 好可怕哦。 对啊，所以 反正我自己觉得年纪越小要承受的风险越多。我可能他如果15岁的时候跟我说他要过去的话，我可能会要求他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准备一些可以让自己更成熟的方式。我可不可以再隔一年，我们再来决定我们到底 太久了，太久了， 一年真的很久吗？ 太久了， 很危险呢。我们不能有一个 step by step 的准备方案吗？ 你过度保护，你的 step by step， 你要嘛你就在， 真的有 overprotect 吗？你要嘛就在他见网友之前的一年就开始准备，那就不会太久。如果等到他已经想见网友的时候，一年就太久。 我知道了，他15岁，他14岁的时候还没开始说要见网友，他说：“ 成人礼。” 宝贝，我跟你说，你明年可能会想要见网友，那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怎么样见网友哦。所以我就每天都想尽办法教他怎么见网友，结果到时候他就不想见网友。 这还不错，这还不错。至少、 这个方法， 因为我觉得这种让他们无形之中不想做一件事情，而不是说给他一个枷锁去强迫他不能做一件事情。 OK， 我知道，就比方说，我每天早上我都要拿一杯果汁给他测试。我说：“给、欸、你喝。我就打开好果汁给他喝。好，我说：“哎、欸，不可以喝。从现在开始练习，只要在你面前开，不是在你面前开放果汁，不能喝。”这种事 情。我觉得有点，你有点太夸张。这种事情讲就好，而且是自己的家人给他。 他 你要把他练成一种是。什么下意识反应吗？ 这样好像变得很 paranoid， 就是很对啊，我觉得 好危险哦。 还是不要跟你有孩子比较好 啊，好可怕哦。 对啊，那我们来聊一下榴莲你的第一次见网友的经验。 我第一次见网友，你指的是很有那种 sexual？ 没有没有，随便任何你觉得可以称作为你的比较特别的第一次的。不要，我们就聊第一次，管他，不管是有 sexual 或者是没有 sexual， 第一次见网友的经验。 就以前，就是以前还是就是刚开始进入这个交友圈的时候，那个时候，可是第一次其实也没有怎么样。第一次我就在他车上，然后我帮他吹，他没有帮我吹，然后他射了我。 你看，你第一次见网友就是这样子。 我也只有哎，我18岁。 难怪你对于就是孩子要见网友都有那么多邪恶想象。 很哦，很可怕哎、欸。 见网友不一定都是这么邪恶的想象啊，见网友的可能性有很多，你想象到的只是其中一种， 可 是这是很高几率的可怕。虽然你见网友说你是十八岁，好，那你先具体迷的说，你是怎么认识这个人？ 就在聊天室而已，而且约 网络聊天室。那你们约，你们是因为聊得来才约吗？还是因为精虫充脑？有一种 就是精虫充脑，就是那种把你的身高体重那个号码放在网络上，然后 任人挑选。對對對對，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不同的地方，因为见网友有我刚刚说的是可能网络交友，我是说网络，我是说玩游戏的网络交友，或是说从论坛或者是从一些粉丝同乐会里面有一些聊得来的朋友一起去见面的情况。那你说的是比较像是以性为导向的交友。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虽然说都是很危险，但是对不起，我打断你讲话，我还是那我们还是继续。 嗯，其实我觉得我长得差不多 了。哈， 就是他射 了吗？ 好，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就觉得很恶，因为他射了，然后就帮他那个就把他精液卫生擦一擦嘛，然后所以都还包起来，他居然叫我丢哎、欸， 哈！ 而且那时候因为他送到我家门口。然后我还拎着那袋垃圾进到我房间呢、欸。 Oh my god! Oh my god! 你第一次见网友就把人家的孩子带回你自己的家 里 ，so humiliating！ 而且到现在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看到他的那个 Jack D 或者 Grind 的 profile 在我附近。 这有羞辱的成分吗？ 很羞辱人呢、欸，而且是一大袋卫生纸，我要把它带上楼，然后我都不知道该丢去哪里。 OK。那我也来分享。 然后我下车之前，他还跟我说不要乱丢哦。 他真的是很，他应该要自己丢。 可是我就是只要回家，然后每次精虫充脑的时候，我就会想象我去跟他约炮。 哦，你说那之后的， 对，那之后就是没有，就是就觉得哦很被羞辱，你知道很被羞辱的约炮。 就觉得哦自己很贱，有时候就想要做一种让自己很贱的感觉。 可有时候没有，就是在这一种比较性导向的时候，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好像也是很令人兴奋的。 真的，就是I feel very what slutty today。 山竹的话呢，山竹第一次见网友的经验，就是在 TT1069 上面聊天，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私讯了，然后就问说，哎、欸，要不要出来 去喝茶？ TT1069 在马来西亚也有， 有 是有马来西亚分站还是跟台湾分站？ 就是类似，就是我觉得只要是华人圈都会用到 TT1069 的交友， 真的假的？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 个人就是没有这样 TT1069，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收到他的。反正你身为一个小同性恋的，你不管怎么搜寻一些关键字，他好像都有办法导向 TT1069 这个集很多男同性恋资源的这个网站、这个论坛。 真的吗？ 反正这上面就会有那种交友版，然后就。想说出来交友嘛，认识，然后，第一次，因为那时候山竹已经高中了，常常也会跟自己的朋友出去，所以爸妈对于山竹想要跟朋友出去，这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束缚。然后这一次就山竹也跟他们说，哦，我跟朋友出去，然后朋友来载我，因为在马来西亚那边差不多17、18岁，大家就都会自己开车去找朋友了。 嗯， 然后山竹就出去了。一开始我们真的是去找一个地方，喝一些饮料。 嗯， 结果是喝一些酒精的饮料。嗯、然后后来第一站，山竹原本是想说，好，我来这边跟你喝完，我就要回家。可是山竹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这么多，我是被他载出去的。如果我要回家，就是也要请他载我回家。然后还好呢，在第一次的见面的时候呢，那个网友除了约山竹。也有约另外一个人， 帅吗？ 是一个很帅的帅哥。你说那个网友还是他约的另外一个人？他约另外一个人是就是蛮帅的帅哥。 那他这个网友本身？ 然后那个网友是山竹本人认识的人，就是他是山竹在学校的学长。然后结果还好，因为这个他约的这个人有一起去，所以山竹就放心许多。然后他们就。我们三个人就网友就开着车在这三我们三个人就总共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到山竹家地区那边的一个小 gay bar， 那是山竹第一次去 gay bar， 就是他长得也蛮简陋，就是不是像山竹想象中那一种哇台北的有激光灯那种、哦、很热舞池啊很多帅哥看的那种 gay bar，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男同性恋会进去的歌友会的感觉， 嗯， 然后山竹那时候不敢，什么事情都不敢做，就是喝啤酒，然后就坐在角落，也不敢跟人交流，就看旁边的人，哇，第一次看到别的男生这么亲近的交流什么的。 他们交流了什么？ 有些人就是会一起去玩游戏啊，输了就要亲嘴啊，或者是摸来摸去那一些山竹敢看不敢做的事情。 他们摸来摸去哦。 就是你知道去 马来人吗？ 没有没有，因为马来人不能喝酒啊。 马来人还不能喝酒？ 马来人伊斯兰教是不能喝酒的 啊。 没错。然后其实山竹在那一天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去陪他们，陪完之后他们就载山竹回家。然后在回家的时候呢，那个网友找来的那个朋友就是山竹的学长，他就跟山竹拥抱了一下。你知道已经半夜4点多，还好家人都睡觉，也没有人问起我那一次到底去了什么地方。然后在下车的时候，那个山竹的学长他就抱了我之后，原来他刚好就是在我的那个脖子后方这边种了一个草莓，回家才发现，就有点紧张，很怕被家人发现这件事情，还好也没有家人发现。这就是山竹第一次见网友的经验。真的是没有想很多哎、欸。 草莓，那现在那个学长还在吗？ 那学长还在啊，可是就是 学长谁算吗？ 他是一个有印度血统，然后被华人收养的人。 哦，就他哦。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帅嘞、欸。 哦，很帅、欸， 很帅，他非常帅。只是山竹最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的任何的 po 文了。 对啊，我也最近，我刚跟你认识的时候还很常翻他、欸。 对，等一下再稍微看一下。 好， 那嗯， 也算反讨厌。 对，我们现在先回到去见网友的这件事情，我也想要知道一下榴莲见网友有没有一些超级奇葩的经验。 像网友超级奇葩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有趣的或者是随便。 但见网友包含约炮吗？我们要把约炮另外做一 个，也算啦，也算啦。 单纯见网友， 先不要讲太多，我们以后可以把约炮做一个特别的一集。 我好像没有那种为了见网友见网友，我要见出来，要么就约会，要么就约炮。 啊，你的见网友没有交友的，虽然说大家都是用交友来做一个包装。 对，可是我个人就是不包装，我是约炮，然后。我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已经够 多了，处理不完了。 对，就是我很少，我寂寞的话就是寂寞。 对，因为你 就我没有办法去处理更多的人。 对，因为像山竹还有像榴莲，我们比较不会去参很多的圈内的朋友。就是像很多人在 IG 上面看到 圈外朋友，我也懒得参啊。 对，因为在 IG 上面很多人，你看圈内人，他们就会参一群圈内人拍那些照片， 嫉妒又不是很嫉 妒，对，就觉得 嫉妒他们帅，但不是很嫉妒他们一群。 对，感觉他们也有很多人事观纷争。 我不懂啊， 人多嘴杂啦， 可能只是我们 jealous。 对，应该是我们吃酸葡萄。 可是好难哦，就觉得要、 欸、不是是说葡萄酸的 ，sorry。 对咯。 那山竹的话，有一次很奇葩的见网友经验，就是因为山竹是自己开车去见网友，然后开我们约在某一个咖啡店，然后他要我去载他，好吧，我就去载他，然后载他到那个店了之后，我们就要吃东西嘛，就是通常你跟不熟的人出去吃东西，就是大家各付各的啊。那个网友一脸就是点了之后等我付钱的样子， 真的假的？ 然后山竹那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山竹也付钱了，付了之后他后来也没有把钱还我，然后一脸就是要聊天也话不投机，他就是很高姿态的那一种，很高姿态的零号那种，等你 serve 我啊，你来跟我开话题，讲一讲他都拒点我，哎， 你怎么跟这种人见面？ 因为他长得蛮好看的， 他本人也帅吗？ 对，本人长得也蛮好看的，然后 多好看。 这我们就不想说，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而且我也忘记他大概长什么样子，我只记得他长得挺好看。毕竟以前山竹跟其他人去见面都是其他人抢着要帮我付钱， 真的假的？ 可是他们通常都是一些年纪比我可能大个十岁的一些哥哥。然后反正这个网友呢，他吃完之后还要我载他回家。哎，反正我就是印象真的很差，就是为什么有人你对一个不认识的人你还表现成这样去蹭吃蹭喝？没有啊，我就是很不爽啊。 哦， 果然长得帅就是可以这么任性。 哦，那我想到就是我有我的第二任男朋友吧，好把他当朋友之一。反正那一集那时候就是第二还是第三任，反正就是他约那天就是我们放假春假，我大一的春假，然后我好像前两天都跟不同人约炮，然后第三天呢，他就跟我聊天，然后他就说他要养我什么的，我就说怎么？我说你干嘛说突然说要养我？他就说哦，因为我有鱼，我就说哈，没有鱼，然后他就说他们等一下下午要去哪里烤鱼，我就说好哎、欸，那你去烤鱼吧，那我要睡觉什么什么的。他就说你来嘛，让我养你。我就想说这个人那么奇怪，而且他跟一口子朋友烤就玩，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还没有这么熟南部，他就说他叫我到龙田嘛， 哇、wow. 哦，反正就是这那个台南的一个比较小的火车站，他的朋友就在那边有一栋房子，然后他们在房子跟田之间那边 哇 烤鱼， 开 party 的感觉， 对，可能我到之后就是一群 gay， 不是 gay。 哦，各式各样 的 一群朋友， 就他的一群朋友。可是就你知道，毕竟就当时才突然觉得我好像跟他们真的不一样，因为就是也不能这样说。可是就是我正在读书，然后他们 就是一些出社会在工作的人， 就是可以感觉到他们是做一些比较需要劳动力的、需要付出体力的工作，然后每个都比较黝黑啊，然后比较。 矜持， 也没有，就蛮胖的。我当时男朋友是超瘦的，可是他朋友们有点胖。反正就是，你知道我知道我好像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然后我也听不懂他们喝宝丽达喝那些东西，我也喝不懂。然后 他摸我没有吃过这种鱼，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鱼。就是你知道吗？我对于 完全不同世界， 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也不知道我喝什么。然后他们要问我平常喜欢什么，我也不好意思说。 哦， 就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 零交集。 对，我不会觉得我学的东西比他，因为那时候不太觉得自己学的东西比他们好。 嗯， 只觉得我跟你们说，你们可能会觉得我在 show off。 嗯。 可是我干脆不要说，所以我的那一段时间就很尴尬。我后来发现，我宁可 show off。 为什么？ 我宁可表现出我知道的你比知道很多你们不知道的。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觉得他们会直接不跟你讲话。 哦，就不会一直拉着你想要讲话的感觉。 不是不是，我是说，当你表现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们直接不跟你讲话。再来，到底你是要说你想说的，还是要听你不想听的？ 说你想说的， 是不是 对你来说会比较划算一点？ 对对对对，所以那一天我就决定，我再也不要假装我不知道东西，然后我只想要说我想说的，我管你想说的我想不想听， 至少就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对啊，你自己感觉好最重要。 好吧，那回到网友，就是见网友这件事情，山竹在网络上面就是有看到了这个来自0800happy.com 的一些讯息，要怎么样来安全见网友？不知道，没有没有，就是刚才山竹自己做的一些搜寻。 Oh my god！ 对对，他这里有提出五个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个点是什么。 好的。 第一个点就是不要上对方的车。 可是这个不 apply 在马来西亚吧？ 对耶，在台湾的话呢， 而且你还在马来西亚 carpool 是个很重要的概念， 还好哎，以前没有这种概念啊。可是 carpool， 你知道 carpool 是什么吗？ 就是 你跟陌生人一起拼， 对啊，拼车啊， 对啊，你跟陌生人一起拼车，我觉得跟陌生人拼车，跟上网友的车，我觉得是两回事。你虽然是跟陌生人拼车，可是大家不对你没有那个剧情。 反正我的意思说，就是比方你就要跟一群网友出去。那我会觉得，如果你附近有你住附近就有另外一个网友的话，那一起开车听起来是一个很理性的决定。尤其是，而且再来就是，如果你一群网友下去就一起喝酒，你可能会 想要就尽量少开车 一点，集中同一台车，然后一个人输的人开这样子。 可是应该还好啦，你如果是第一次跟网友这边，应该比较不太会想要坐别人的车，毕竟你还没有认识嘛。对啊，所以第一个给大家建议就是不要上对方的车，约好地点就各自前往。其实在台湾还算比较容易，就是可以搭公共交通或者是自己骑机车嘛。可是这个问题在于，你如果是搭公共交通去了，那我们现在假设的情况是，如果是女生见男的网友，或是随意，反正你见另外一个可能会对你有兴趣的网友，然后吃完饭之后他说要载你回家，也是尽量就先不要，因为这个网站上面就有说，这种人他通常会头脑会动一些歪脑筋，对，他说他可能会不一定载你回家，这时候你已经在人家车上了，就比较难有一些逃脱，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这应该是我找女儿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不要续拖。他这边是写说，有可能那个跟你一起约出来的网友，他会说，哦，地点有点远嘞，如果用走去可能会有点累，不然你坐我的车，我载你。他就是想办法让你上他的车。 那我知道，以后我女儿16岁，我要给她学习驾照， 让她自己有交通能力。 对，就是，而且她如果见我，那麻烦你开自己的车。 哦，我听起来是一个很 adult 的行为。 对， 还不错。 然后她必须要把车开回家，所以她也没有办法喝酒。 对， 然后通常男生也不太会坐女生的车，那如果男生坐在女生的车上， 也很，他也 他的那个驾驶座旁边会有棒球棍， 会有棒球棍。哦，你说驾驶啊， 是会把他给他一组瑞士刀。 对，而且这样就是你的女儿就会觉得 I am a woman who need no man。 而且 他 可能 独立型女性啦， 防狼的工具都会在他 摆给他看。OK， 然后所以如果要去的话，山竹认为是可以，就是去一些靠近的地方，你们走路就到了，避免让他载到你。那第三个点呢，就是第一次见面不要看夜景。 哦，哎，那我们第一次见面去哪里？ 我们，你说，哎，其实山竹跟榴莲也是网友。 山竹跟榴莲第一次见面哦、喔，是 去看 展览、哦，然后去吃越南河粉，就是 说我们第 一个蛮知性的感觉，对对对，第一次见面不要看夜景，可是为什么呢？因为看夜景嘛，你就是免不了可能是由这个网友他带你去看夜景的地方，他就可以说、嗯、 真的榴莲本人以前就是带学弟去看夜景， 对啊，这是一个招嘛，他有 一个 好处，你喜欢这网友，你又跟他看夜景，这时候网友他就是处于一个这是什么，他属于权力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所以比较容易对你予取予求，然后你然后他通常看完夜景有可能还会跟你说，哦，我好累了，嗯，我想去休息一下，不然这附近那里哪里有一个 motel、 oh、 你可以等我一下吗，就是我去休息一下，在那边等我一下，通常后面就有一些刺激的事情。 说实在话，我觉得如果今天我的孩子他听不懂这种暗示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教好的。就是怎么可能他邀请你 跟他 一起住 motel， 可是如果他 就是为了滑、 啊、如果你的孩子就已经被撩到湿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啊。 那如果女孩子，如果不要，如果老实讲，如果今天我的孩子他真的被撩到湿了，他真的就是被搞到自己很想要，我就认了。我怕的只是怕 被强迫， 对，我只怕被迫， 对，这真的是比较危险。 对啊， 然后他这个还有在提的第四点是不要看电影，我觉得这还好啦，不要看电影。 台湾电影还好。 对，因为他说不要看电影，是等一下他们选一些比较爱情成分比较多的，等一下有亲嘴啦，或者是牵手，等一下这个网友就会对你有一些咸猪手。 可是我觉得啦，但因为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对方强迫你做什么事，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真的是要训练说，你的女儿要有那种自主意识。 啊，如果我的女儿愿意在电影院帮人家口交，我会觉得 you go girl， 对你好强、喔， 因为她愿意。主要你很难在电影院被强迫口交。 对，就是你想要嘛。 对啊，想要的话那就算了，就不 对啊。好，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就是，他有教大家怎么样快速脱身的方法。如果你今天已经上了车，嗯， 哦， 你已经上了车，已经在座位上，是或是说你他死缠烂打一直掳你，叫你跟他一起去下一个地方，要怎么做？你可以先传讯息请朋友打电话过来，这是一个方法。然后他这边更厉害哦，他还有教你朋友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怎么讲？ 嗯哼。 就是你要先预设你好朋友的讲话的旁白，就是假设今天假设今天榴莲是被网友约出去，然后被网友撸没办法离开，然后榴莲就叫山竹传简讯给你，然后山竹就会跟你说， 哎，榴莲啊，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到？不是说好今天要一起来帮我的老公庆生吗？我老公说他升职，然后请吃大餐，我们都等你一个小时了，你在哪里？如果太远，我的老公可以去载你啊。 这就是山竹部分的电话那一头讲的话。那这时榴莲一个被困在网友的身边的人，你要怎么回答这段话？你就是说， 啊，我忘了，我现在正在什么什么地点，你们可以来什么什么地点附近载我吗？哎呀，你老公当警察这么多年了，终于升官了，当然要去给他请示一顿啊。 你要在这一段你的回复当中讲出你老公已经当警察这么多年，让这个心怀不轨的网友有意识到说，诶，这个人旁边有厉害的角色， 好有道理， 不要随便乱来哦。 好有道理，哦， 我觉得很还不错，这个是很棒的招数。 对啊，而且还可以大声的把你的地点吼给你朋友听。 对啊， 哦， 可是不要太浮夸，就是演的部分还是有分剧场的演法跟电视剧的演法。我们 对啊， 就是我们来选一个比较符合贴近现实生活的演法。 嗯， 最后就是山竹想要稍微补充一下，如果跟网友见面真的话，就是要选一些人多的场所啦。 真的？ 对啊，然后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我觉得像 KTV 啊， 哦，危险， 然后 电影 店，啊， 那种电影院， 电影或是太晚的电影，我自己觉得，如果说都是白天，然后都去，比方说去看展览、去动物园、去。 座位都有很多人，随时可以求救的那一种。 对， 对啊，就是要让自己有办法，可以轻易的求救。 对， 而且山竹就会想说，如果今天要去见网友或是要去约炮，就尽量跟你的闺蜜说吧， 嗯。 我今天要去见网友哦，我今天要去约炮，我们会去什么地方？如果我 怎么样怎么样，麻烦你打电话给我，或是麻烦来救我，你们可以互相开分享你们的定位。 哦，真的耶，好像 对啊，还不错哈，算安全 哦 啊，所以你可以给你的女儿定位啊。而且榴莲，你看这么多影集。影集里面都会有那种父母偷偷跟着女儿去约会的 种，我一定是那种爸爸哦。怎么觉得自己当爸爸很辛苦，还是不要养小孩？我觉得我就是那种疯狂的 overprotective， 然后一直要吓唬自己的小孩的那种爸爸。 很哦，很哦，真的是。关于网友的部分，感觉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聊。 关于网友，我们都教不会自己，都是想要教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女儿。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哦。喜欢万磁王的朋友呢，欢迎在 Spotify、Sound On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订阅、留五星还有评价，也可以追踪节目的 IG One Vocab King O N E V O C A B K I N G。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